兰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独立乐坛最巅峰， 我是王力宏， 我是周令蔡依林， 我是陈奕迅， 我是孙燕姿， 我是李荣浩， 引领音乐新风潮。 在的你在哪？ 欢庆过劳动者的汗水，纪念过青春沸腾的历史，回味过温馨纯纯的母爱。夏，赤着脚，携着五彩斑斓，一路走来。在这个微风拂面的初夏，我们也迎来了又一年的毕业季。今天我们的大四学姐陈宪回到了她熟悉的直播间，大三学姐徐一丹也来到直播间与我们团圆，欢迎学姐们的回归，希望直播间能为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这里是 MUC Radio 音乐广播音乐直播间，我是主播雷亮， 我是主播袁宁宁， 我是主播赵文蕊， 我是主播徐一丹， 我是主播陈宪。 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音乐资讯。第一条音乐资讯，张杰如歌 MV 正式上线，1:1比例画幅，独具特色。近日张杰单曲如歌 MV 正式上线，如歌是张杰为电视剧烈火如歌献唱的主题曲，歌词深情，曲风大气， MV 中有大量梨花元素出现，梨花寓意着一生守候永不分离的爱。张杰独自站在纯白高雅的梨花树下，演唱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见证那些思念者的离别与重聚。此外 MV 开篇部分1:1画幅的运用也是独具匠心，导演黄子然说，1:1的画幅犹如每个人心中的一幅画框，画框里藏着自己最为思念的人，画框内极简高雅的灰白世界象征着思念离别者那荒芜孤寂的心，别无杂念，仅留思念的对象。歌曲行进到大气激昂的部分，画幅也铺展开来，变化为正常，象征着分离之人的心念转折，人生的画轴逐渐展开，思念也不再困于心中。 第二条音乐资讯，新歌上线获好评，周深自曝演唱会无惊喜。歌手周深于5月8日发布了即将开启的2018个人巡回演唱会《深空间》宣传曲《花开》，清新动人的演唱加上婉转缠绵的曲调，将周深与音乐与粉丝之间的故事如水墨画般为我们徐徐展开。近日周深化身通告达人，出现在各个娱乐节目中，被问及演唱会的筹备与惊喜时，周深说， 其实我的演唱会最大的惊喜就是没有惊喜。最近很多人都会问我会不会跳舞，会不会有特别的歌曲。在最早歌曲的安排上，其实我就有了一些打算，所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演，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的演唱会上看了。不难看出周深对于自己的首场个人演唱会用足了心思，从歌曲安排到演出的舞美效果，周深都亲自参与其中，只为在演出当天带给大家一场精美绝伦、难以忘怀的音乐盛宴。 第三条音乐资讯来自许嵩新专首播主打《老古董》首发 MV 同步上线。5月14日，许嵩2018年第七张词曲全创作专辑首支曝光曲目《老古董》正式发表。歌词中重复多遍的“老古董”三个字，一语多关，多重隐喻之下，许嵩带给听众们的是一场全然新鲜的头脑狂欢，将哲学思辨以诗歌化的语言融入布鲁斯摇滚乐，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 rock and roll 经典音响效果，极致复古。同时许嵩还特别植入了擅长运用的古筝，在东方古典乐器与西方现代音乐的交织辉映中，凸显古乐的历久弥新，呼应了歌词主题。5月14日同时也是许嵩的生日，对于一直支持许嵩的乐迷们，许嵩选择用实际行动回馈他们，选择生日当天奉上新作《老古董》，回礼意味十足。 听本周新歌榜单中的热门歌曲，张碧晨在你爱的牵挂里。作为优秀青年歌手代表，张碧晨一直以来以自身行动肩负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先后参与众多公益活动和歌曲录制。此次汶川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张碧晨跟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的队员们来到了绵阳市九州体育馆，为当地的老百姓送上了一场跨越10年的慰问演出。这场名为《爱的牵挂》的文艺汇演，一场全新创作的主题曲《在你爱的牵挂里》拉开了演出序幕，也道出了10年来传达对灾区遇难群众的缅怀，也表现出面对巨大灾难时灾区人民的无畏和坚毅。 沐浴着阳光，书写传奇，新的时代澎湃春意，走过了千山，走过万水，虽然如此美丽，生命盛开，每一段温暖记忆。 首歌曲来自张杰，只为美好。5月4日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国家品牌让生活更美好 CCTV 国家品牌计划2018高峰论坛隆重举行，著名青年歌手张杰为 CCTV 国家品牌计划倾情献唱主题曲只为美好。只为美好由北师大教授康震老师执笔作词，大型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音乐总监刘卓作曲，曲调奋进激昂，充满能量，曲与词相辅相成，完美融合。张杰用美好的歌声向引领中国品牌前行的奋斗者，创造中国品牌价值的劳动者致敬，向支持中国品牌成长的消费者致敬。 这首歌曲来自薛之谦，哑巴。4月21日在江苏卫视唱作真人秀无限歌谣季中，薛之谦完整全新改编汪苏泷原创刘维原唱歌曲哑巴，细腻钢琴弹唱加之精妙编曲，描绘出感情中失语者的清冷独白，亦展现出音乐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薛之谦独特的爱情视角使得他在创作情歌时总能字字诛心，渗透进每一位听众最敏感的神经。此次的改编延续了薛氏情歌的风格，对歌曲的整体架构也做了再创作，简单细腻巧思的对爱情哑巴的概念重新诠释。 我们会接受惩罚，有一刻变成哑巴，越退让越不会表达，所有的安静都是人造的冷清，所有的杂音在安慰后平静，我不需要证明，我不需要呻吟。我就像一个哑巴一样，你翻译不了我的声响，叛逆 饭过量，我却只要限量。你可以当我哑巴一样，你不会看见我的抵抗。请别怕我受伤，我自己会圆场。我们会接受惩罚，有一个变成哑巴，越退让越不会表达。所有的安静都是人造的冷清，所有的杂音在安慰后平静。我不需要证明，我不需要声音，我就像一个哑巴。你翻译不了我的声响，把你翻过量，我举止要限量。你可以当我哑巴一样，你不会看见我的抵抗。请别怕我受伤，我自己会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反正我也不擅长抵抗。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早上的黑眼圈，课上的小困倦，一天一天又一天。 把你写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拨满每只表。 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监牢，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有脚。 夏日的绿色，雪士服的闷热，他们每个人的眼神里发着光，视线不肯离开对方，在快门声里告别于人海茫茫。 毕业从来都不是某个季节的主题，对于他们来说，告别、挥泪、拥抱、干杯，是他们四年时光里的宝珠，闪闪发光，却不忍就此收藏。 今天也许是烈日斜阳，也许是绵绵阴雨，当明大理的柳絮渐渐落幕，当岁月再次停站在夏日旁，心语传递和你们再次迎来了毕业的。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MUC Radio 音乐广播心语传递，感谢您在每个周六的傍晚时分和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心语，那些歌曲，那些故事。我是主播齐一杰。 我是主播庄丰源。 我是主播王柳君。 我是主播王佳音。 我是主播胡一凡。 我是主播陆佳浩。 今天啊是信誉传递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信誉传递栏目迎来了一四级的两位老主播，他们分别是琪姐主播和庄丰源主播。那么这首你们正在听到的来自雷雨欣的纪念，就送给这位两位老主播以及所有民大一四级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们，我们一起来听吧。 我只想要拉住流年和好，再说声再见，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我只想铭记这瞬间，我们一起走过 回来，这里是 MUC Radio 音乐广播心语传递。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托夫一点给赖雅琪的《人间》。他说：“天上人间如果真的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最好的朋友雅思老师。这张专辑正好叫《你王妃》，所以我王妃。会因为你对他的歌多一些好奇，才发现以前对这首歌不太有感觉，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你。我最近总是很容易很荡很丧，也不是容易打开心扉的人，后来才发现最了解我的人大概只有你。感恩陪伴，很多话我们悄悄说，一起细水长流。那么这首好听的《人间》就送给赖雅琪，也送给这位托福一同学，我们一起来听吧。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民大的校园很小，小到整个民大就是我的四年时光，小到转了没多久，所有的事物似乎都在心里留下了印象。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熟悉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时候似乎就像初次见面一样，新鲜、兴奋，甚至不想让视线离开。 民大校园又很大，大到它成为了我们每一个民大人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很多知心的朋友，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向未来未知的远方。在这里我们遇到很多和蔼可亲的老师，他们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在这里我们或许又会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不管我们最后有没有走到一起，他们都会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所以不管怎样，在民大这个很小又很大的校园里，我们每一个即将离开的毕业生来说，我们都需要站在民大的门口，拿着毕业证书，提着行李箱，对他们互道珍重，再别干杯。 但是我们不愿意说再见，因为毕业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我们不愿意说再见，因为每一个毕业生走的时候，他们的志向在远方，回忆却留在了这里。 我们不愿意说再见，因为在这里我们经历的人和事都是我们以后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毕业了，祝所有的毕业生毕业快乐。那么本期信誉传递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乘上一辆列车，从斯里兰卡到克罗地亚，从迪拜到维也纳， 聆听一段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从雷鬼到民谣，这里有你未曾见过的国度风光，这里有那些沉睡在历史的古典的呢喃。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我们在音乐的国度等你。 调整好节奏，让我们乘着音乐在风中漫步。晚上好，这里是音乐之旅，我是主播高雨涵，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李张帆。 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英国绿洲乐队的 Little by Little。 绿洲乐队是英国最受欢迎的乐队之一，于1991年成立，于2009年八月宣布解散，历时18年。他们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披头士的曲调，并带有明显的英国抒情色彩。18年的音乐生涯，他们也创造了无数经典， 比如蝴蝶效应的主题曲 Stop Crying Your Heart Out。 有人这么形容这首歌，当声音响起的时候，会觉得整个天上的星星都在坠落。BBC 在2002年时将这首歌送给回家的英格兰球员，同时这也是梅西最爱的乐队最爱的歌。他曾说，希望夺得世界杯冠军后，在家乡办一个庆祝仪式，看着绿洲乐队在台上演唱这首歌。只是梦想还在延期，乐队却已解散。这首 Little by Little 并不是绿洲乐队最出名的歌曲，但却承袭了绿洲一贯的温暖真挚。歌词写道，我们未曾自命完美，但我们是自由之身，我们独自做着自己的梦，无人可挡。我们衰落着，正如所愿成为的晨星那般，我们一点点的陨落放弃，沦为异教徒。但是需要知道的是，真正的完美总是以不完美的形式或不完美的本质存在。今天的音乐之旅，让我们一同关注那些在音乐中表达自我、诉说成长与纯真的歌曲。 大好きだからずっと何にも心配いらないわ My darling stay good 無邪気に笑ってくださいないつまでも 音乐的颜色远不止一种2014年出道15年的宇多田光在春天推出的纪念专辑之后即将以著名歌手翻唱专辑的方式于12月9日推出的最新作品宇多田光的歌13组音乐家的13种诠释作为15周年纪念的第二弹 这张由13个音乐人共同参与的最新专辑作品可说是众多知名音乐人拜伏在他的创作力下并给予为他的创作带来新诠释的高度期待之作他们用能代表他们自身的独特的标志性的音乐形式向这位天才音乐人和他的作品致敬追名林琴的风情爵士滨崎步的节奏电音大乔好归的低吟浅唱风格迥异甚至相差甚远 而我们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大乔好归翻唱的作品 Stay Gold 原曲欢快而充满活力大乔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歌曲改编为由钢琴伴奏的慢板用呢喃一样的轻轻吟唱来缓缓诉说 Stay Gold 的歌名来自1923年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 Nothing Gold Can Stay 一所美景轶事表面上描写季节的变化实则揭示美好的事物最终都会逐渐消失的哲理而宇多田光所写的 Stay Gold 则是希望所爱之人能够永葆纯洁哪怕进入社会后会面临很多伤害但是一方面要懂得运用大人的智慧努力工作一方面也要保持闪耀的内心守护澄澈的净土 Mama told me, go make yourself some friends or you'll be lonely once I was 7 years old. It was a 7 years 是丹麦乐团 Lucas Graham 的歌曲，他的创作来源于乐队主唱卢卡斯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卢卡斯的制作人在卢卡斯睡午觉时弹钢琴，从而使卢卡斯有了该曲的灵感。同时乐队成员 Lovestick 与 Don Stefano 问了卢卡斯一些关于成长的问题，卢卡斯就把这些想法写进了歌曲里。歌曲是用钢琴进行伴奏的，夹杂了一些节拍。 歌词中最终将他的年龄写到60岁，是因为其父亲在61岁时去世了，他需要过着一道坎并相信未来。这首歌的内容是关于成长的，特别是当他30岁或60岁的时候，或者当他有孩子或妻子的时候。做一个好父亲是卢卡斯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不要去做一个消极的老家伙。 这首歌获得了第59届格莱美奖年度歌曲、年度制作和最佳流行团体奖的提名，他成功感动了美利坚民族。更简短有力、饱含深情的歌词和唱腔，体现了白驹过隙、流年易逝的主题。该曲听起来就像对披头士 When I'm 64 的回答，它洋溢着对人生流逝之快的感慨、甜蜜的感伤和心碎的意情。 I'm still learning about life. My woman brought children for me, so I can sing them all my songs and I can tell them stories. Most of my boys are with me, some are still out seeking glory, and some I had to leave behind. My brother, I'm still savvy, soon I'll be 60 years old. My daddy got 61, remember life and then your life becomes a better one. I made a man so happy when I rode a leather once.Mama told me, go make yourself some friends or you'll be lonely. Once I was 7 years old. Once I was 7 years old. Forever Dream， Toshi 用高亢的声音一遍遍呼喊着爱与梦想，那是在承受过流言蜚语的打磨、友人离世的悲痛、时代辗转的社会冷暖之后从内心爆发的情感，本该浓烈而悲痛却饱含温柔。我们都渴望在纷繁变化的时代保有一颗永不改变的初心，无论是爱人、爱己或是爱事业。偷袭唱道，唯有满溢而出的思绪激烈的悲切的将时间尽数掩埋，如果没有执着而坚强的内心， 我们何德何能超越时间？它像空气一般，无关乎你的意识，与你同在，紧贴着你的皮肤，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牢牢地将你按照它的意愿行动。当它想要抹去伤痛，同时带走你的热血与感动，你是否还能保有那颗永恒不变的梦，叫嚣着反抗？ 想着要改变，可是到了今天还是会保持一成不变的样子吧。 CKN Ovali 的主唱申濑惠在高中留学时得了抑郁症，后来写下了这首《银河街的噩梦》。这是一个关于想要长大和被迫长大的故事。那时的 Fukase 每天在安定精神的药物中度日，那种魔术不仅抹消了痛苦，连快乐也一并夺去了。一成不变，郁郁寡欢的日子，说到底并不是任何人的错，是我自己的问题吧，他这样想。 银河街的噩梦也不是诗中的代表作，却是一首能让你安静听下去的年轻而深刻的作品。它讲述了孩童时期的迷惘、孤独和无助，让你明白总有一些事情一个人是无法走下去的。想要保持一颗纯真善良的心，所以当世人开始责怪你，你也开始不知所以地责怪自己。到那时，善良带来的枷锁渐渐让你力不从心。如果从心底你也开始唾弃自己，失去了关怀的精神也会最终崩溃。不要那么急于长大，去承受社会带给你的压力，允许自己犯错，学会认识自己，这也许比成为善良的人更加重要。 长大从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时间，需要经验。如何在颠簸的旅途中不迷失自我，需要我们付诸一生去探索。今天的音乐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想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欢迎关注明道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登录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道广播音乐之旅。我是主播李张帆。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高雨涵。 我们下周三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000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个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寂寞的 老公，